你们孩子有名没名吗？ 原先有来着， 后来呢？ 后来我记不住，都改成代号了。我说 您那大号叫什么呢？ 大号叫大毛。 二的呢？ 二毛。 三呢？ 三毛。四毛。五毛。六毛。七毛。八毛。 九毛。 错了、啊、老疙瘩不叫九毛， 叫什么呢？ 老疙瘩叫截柱。 叫截柱， 他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吗？就是后边有多少我们都不要了，到他这就截柱了。孩子一多呀、啊、每天早起起床就是一大关。 怎么是一关？ 哎呦，那九个孩子不好喊呢，你脑筋不好使，嘴皮子不利索，落个仨俩的他就不起来那个。 那怎么办呢？ 我爱人有两下子、哦、那也是长期锻炼的结果。 是啊， 每天早起来往二门那儿一站、嗯、一喊出来嘴皮子溜着呢。 怎么喊？ 大毛二毛三毛四毛五毛六毛七毛八毛接着起床。 喊的可真厉害， 喊得够利索的、 哎、 起床以后就乱了， 乱了。 大毛把背心穿反了， 嗯， 二毛把袜子穿拧个了， 呵， 三毛四毛俩人往一个裤头里伸了， 是啊， 五毛六毛那边打起来了， 你看看， 七毛八毛跟那抢糖吃， 哦， 哎，就人家小杰柱有两下子， 嗯， 一声不响的脸冲着墙 那儿玩呢， 往枕头上浇尿呢， 呵，你更厉害。 这白天不管怎么乱呢， 啊， 好歹你瞧着他都活蹦乱跳的， 是啊， 他有点意思。 哎， 到晚上我一瞧坏了， 到晚上怎么了？ 有俩打蔫儿的、 哎，打蔫儿的， 这俩全这模样了。 哎呦，这是病了。 哎，我一看坏了， 啊。 哎，这是练的什么功啊？这是， 这是练功啊！ 咱们练什么也别练翻白眼了，这个。 嗯， 你翻的再好，考哪儿哪儿也不要那玩意儿。 这倒是啊， 报医院瞧瞧吧。 看看去吧。 大夫一检查， 啊， 一个感冒，一个发烧， 哦、 一个打针，一个吃药。 嗯， 六毛半夜十二点扎针， 啊， 我十一点就起来找。 干什么起这么早、 啊？不好找啊。 不好找、 啊。那九个，到晚上睡觉挤挤叉叉一看看那玩意儿。 是、啊。 你这哪是六毛这个？哎呦，到晚上上睡觉闭着眼，全一模样这玩意儿， 这寸劲儿。 哎呦，这个哪六毛哪个是？我知道这个白天给他们画成号多好啊！ 画号睡觉， 要不人就发明背心印字了。你瞧瞧， 是为他。 哎呀，滚！都坐起来。这一嗓子把我爱人喊醒了。 哦， 三更半夜你喊什么你？ 对呀、 啊，找谁？六毛， 哎， 那不六毛在脚底下了吗？ 我在那儿 呢。你这六毛，你钻脚底下干什么去？ 你看， 啊，出来出来， 哎， 爸爸抱着上医院了， 快点去吧。 哎呦，这身上都烫人了。 你看看， 我这边没出门呢， 啊， 那边喊上了。 喊什么呢？ 爸，我要撒尿。 哦、小孩要撒尿。 撒尿，你喊什么？喊什么？ 对呀、 啊，那不床底下一人一个尿盒吗？那不是吗？ 是啊。 来来来，我给你接着，快尿啊！ 快点吧， 我还抱他上医院了。 对了， 你这哎，先别尿，这是我那酒壶，这。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杨振华金饼厂表演的相声片段《计划生育》。杨振华生于沈阳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早在学生时代，杨振华对文艺体育就有广泛的兴趣，他能歌善舞，兼会吹拉弹唱，打球、照相、书法、绘画，他样样都行。但其中最为突出的还是表演相声。迷上相声之后，杨振华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沈阳北市场的相声大会去听两段，早晨呢还要到公园去练嗓子、背贯口，一练就是几个小时，从不间断。他把听来的段子背熟了，又默写下来，并且要做段落分析，记载老艺人们表演时的动作神态。杨振华最初就是这样偷偷学艺，学会了一百多段传统相声。说到这儿，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杨振华金饼厂表演的相声《哎呦妈妈》。 相声的题材啊，遍地都是。 对了， 前两天我看了一场电视， 什么呢？ 叫外国歌曲欣赏会。 哎，这好。 里边啊， 啊， 有一首外国民歌引起了我的兴趣。 哪首歌曲呀？ 它是阿尔巴尼亚的，哎，不是不是， 是那个印度尼西亚的民歌。 什么歌啊？ 叫哎呦妈妈。 哎，这歌好 是吧？ 这歌好啊。 这个歌演唱的时候啊，跟过去我听就不一样了。 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他用一个电子琴伴奏。 哎 啊，这个音色就好啊。 这电子琴 嗯， 我可没听过。 是吧？ 什么味儿啊？ 哦，你想听听。 对了， 好好好 啊， 你今天来着了。 怎么着？ 我给你演奏一回。 太好了。 哎， 您带着琴呢吗？ 哦，带着呢，带着呢。 啊， 带着呢。往哎，不要往那边瞧。 哪儿啊？ 就在这儿呢。 什么地方？ 这儿。 这儿。哈哈，鼻子 啊！你叫鼻子？ 嗯， 音乐家不叫鼻子， 叫什么呢？ 叫新型的双管电子乐器。对， 双管的。 哎，对对对了。 这双管的什么味儿啊？ 啊，你听听啊。 那好了， 让你听听。 哎， 我这也是实验阶段 哦， 先演奏一下，让大家听听这个音色怎么样。 太好了 啊！我先试试我这个琴电压足不足。 哦，那可以啊，您试试得了。怎么样？ 这个电还是挺足的，这个。 那可不。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有。 对了，不过我总感觉我这电子琴比他们歌舞团那就好一点。 什么地方好啊？ 因为他那个还得有个音箱， 嗯， 还得有一个插销，有什么什么220啊、380的电压，有高音喇叭、低音喇叭什么的。 嗯， 我这什么都不用，就这一套全有了。这个 这倒省事啊。 让你听听哎呦妈妈这个前奏。 好， 用电子琴演奏。 那行了。 我的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 这个好啊。 这歌一个人唱啊，效果还差点。 几个人唱好？ 两个人唱那最好了。 哦，俩人唱好。 哎，今天我再找一个唱的好的、 啊、 我们俩合唱一段、啊、 哎，我说哎哎、 啊， 几个人？ 两个人呢？ 俩人啊。 嗯， 您不用找别人，哎，我就行啊。我就行。 哎呀，十分感谢呀、啊。 太客气， 向您学习呀、啊、 这何必呢？ 向您致敬了。 别别别别， 学习您这种精神。 什么精神呢？ 没羞没臊的精神。 哎，你的吧。不，我怎么了我呀？ 这金兵场是我们沈阳有名的五音不全跑调大王。你要和我唱，我哪儿找你去？ 你说那五音不全是过去的事儿了， 那么现在呢？ 现在这五音呢？ 啊， 凑齐了。 好， 不信试试啊。 既然如此，我也不多说了。 怎么着？ 到时候您给我打俩字哎呦就可以了。 就俩字。 哎， 哎呦， 不错， 没问题。 好嘞， 保证了。 您听我这前奏啊。 开始吧，您就。哎呦， 哪儿啊？你就哎呦你？ 你不是叫我哎呦吗？ 头一句就哎呦啊？ 怎么了？ 不到时候啊。 哦， 你不到站就下车，受得了吗？这个？ 你说明白了啊。 回头我把前边这句递给您， 嗯， 到时候您再哎呦。 那好了 啊， 没问题，没问题。 你没问题，我这感情全乱了，现在。 您重新培养啊，开始吧您。怎么了？ 不行了 啊， 这鼻子有点疼了，现在。 是啊， 我没搞，这试制品不能常用这玩意儿，你这。 这还有试制的呢？ 今天就有点用过量了，我告诉你。 你看看， 看起来这个材质上还是有问题。 哦， 赶明儿还得换。 换什么呢？ 换这个合金钢的。 没听说过。 完了，坏了吧？ 你看看，还跑调了。 坏了，今儿还没带工具，你这玩意儿。 这 倒霉倒你身上。 行了，开始吧您。 这回注意了啊。 哎。 我的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 哎呦 哎呦，慢慢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哎呦 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哎呦 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 哎呦 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哎呦 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哎呦 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 哎呦 你没完了你呀。 这就是杨振华、金明昶合说的相声《哎呦妈妈》。中学毕业后，杨振华进入了辽宁省公安干校，后来呢，他又到了辽宁省公安部队文工团、沈阳市交通警察大队文工团做专职演员，主要从事的还是相声表演。没多久，杨振华就在沈阳相声界崭露头角，小有名气。1960年，著名相声演员杨海泉喜收杨振华为徒，在老师的传授熏陶下，杨振华的技艺更加老练成熟。杨振华有丰富的阅历，深厚的功底，能在继承相声前辈艺人优良传统和技艺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专长，逐渐形成了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杨振华与搭档金明昶的代表作品下象棋。 这个下象棋呀、是一项比较好的体育活动。 对了， 同时又是一项文艺活动。 是吗？ 你要把它掌握好了 啊， 可以提高智力，开动脑筋。 哎， 你要用不好了，一下下到半夜 啊， 不但影响了休息，而且有时候还影响团结。 是这样， 下棋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棋风啊。 应该呀， 互相学习，采长补短。 哎， 有的就不这样了。 怎么回事？ 满嘴是话 啊。 不是下棋呢， 干什么？ 那是斗嘴呢。 是吗？ 我就瞧见过这么一位啊。 怎么回事啊？ 晚上没事了 啊， 要想出去下盘棋。 哦， 一进胡同那嘴就不闲着， 就开始说， 哎，玩一盘去。没人 啊？ 这么多人呢？ 可不嘛， 来家来家借棒 啊， 闪闪闪闪。 哦， 给我让个地儿。 哎，你挤进来了。 哎呀，这黑棋可悬了啊。 哼， 马卧槽，车趁底，炮打迎头。 哎呀， 一会儿就要玩完了， 开始说风凉话。 哎呦，那臭手还摸那士呢，还咋的？赶紧跳马，跳马塞上还有劲儿。我告诉你，你信我话，跳马没错，你跳，你 跳啊。 哎，先别跳，先别跳。 怎么了？ 那还别着腿呢。 连腿都不知道， 下棋那位不愿意了。 对， 干嘛你啊？你连别腿都不知道，还给我支招呢你？ 是啊， 你瞎嚷嚷什么呀？ 啊， 脑子都让你给吵乱了。 哼，你起来，让给我。 怎么着？ 让给我，我来。 啊， 你个臭棋篓子，你真不客气。这位， 那位不起来啊？ 是啊， 他愣给薅起来了。 哦， 你站在这儿， 呵， 你跟我小两手呢。 嗯， 来，重来，摆上重来， 真来一盘。 红先黑后，我先来啊。 你看看， 当头炮，跳马，拱卒，出车，

您刚刚欣赏到的就是杨振华与金明昶表演的相声下象棋。杨振华的表演开朗明快，讲究造型，富有幽默感，他的动作夸张而不失实，戏谑而不油滑，常常是别人看来很普通的事儿，他却能琢磨出包袱来。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啊，对对对。 经典名段。 京韵大鼓由河北省沧州河间一带流行的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形成于京津两地。京韵大鼓的唱腔经过刘宝全和弦师韩永禄、白凤岩、韩德福等人的革新创造而丰富多彩，基本唱腔包括慢板和紧慢板。京韵大鼓是唱中有说，说中有唱，所以韵白包括在板眼节奏之内的韵白和没有板眼节奏的韵白，在演唱中都有重要的位置。那根据演唱流派的不同，流派、白派、少白派、落派都产生了很多的经典名段。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段少白派白凤鸣演唱的经典名段，狸猫换太子。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清末成书的小说《三侠五义》称刘氏、李氏两个妃子在宋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工于心计，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宋真宗是闻言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位就是宋仁宗。在包拯、包青天的帮助下，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经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 而以身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自宋朝以来，由于小说、戏剧等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演绎，仁宗生母之谜日益鲜活生动，备受世人关注。好了，下面就来听这个经典的段子吧。狸猫换太子，由白凤鸣演唱。 乾坤正气表英豪，烈女忠臣福报宋朝，真宗天子明罪有道，他自仇后世无需把社稷摇，那李国母是身怀木甲，西岐临道这刘妃是桃之手上要戴草帽，谁想他把天罗地网安排好，预备下仙儿要跳金牢，那喊刘妃是继宠张传行奸狡，玉国怀暗定阴谋计一条，他将这落生的小母啊就给逼换了狸猫啊。神魂倒，恨刘妃抱出太子把口煮酒，赐宫人裙带一条，立当着回报宿命他谋害小主到紫禁桥，那寇成玉闻诏之下把魂喝掉，正可可这玉体冰凉似水酒，只记得京中的烈女暗把苍天叫，无奈何把我生的太子用金丝刀，战兢兢是偷出宫门，又怕人知晓，乱却却他那脸不难知细流油，冷清清孤身独影，胆量又小又大多，这愁默默云遮清月静悄悄，听了听万籁无声人寂寥，在楼阁下松影花阴乱摆摇，那黑暗啊害怕的寇宫人把太湖石绕，扑棱棱在莲池内又惊起几只挥毫，知鹤的奴是颤颤哆嗦的芳心乱跳，猛然间冷森森唰啦啦，这一阵的秋风，哎 我的我好发毛，他是不住往四下里瞧啊。后宫人奔跑了御花园内，天将晓，遥望一人穿金宫袍，头戴宫冠，蛇儿龙斗袍，生成的慈眉善目的品格高，来者是谁呀？老陈琳在龙楼奉了皇王的道，往南清宫祝寿，来采仙桃。这忠良高凤庄河北御花园的道，一路上默默无言暗推敲，想昨夜宫内传言说，李后做了草产生后，非男非女会变多了腰。这陈琳一臂里思想想逃找，猛抬头在面前站定，扣是多久，忙问道，说扣住啊，你一个人在此有什么紧要？程昱说，我等候中正女英豪。陈公公却为何今天起来的这么早？那听说了吗？那以后他产生个婴儿会变做了妖。陈琳说，嘿，一个女孩儿家不干你的事啊，少安母葬。再者说那传闻的言辞怕保不牢。程昱说，识君路当打国恩报，我又问公公，那妖魔怎么会是地主的苗？陈琳说，傻丫头，宫里之事外人怎知晓？程昱说，要知必须我亲眼见到。公公啊，你知道吗？那产生的太子被狸猫早换了，眼睁睁在御花园内要赴阴曹，那老陈琳一闻此言，说真真的烦了，只气的他老眼圆睁皱眉梢，说哪一家见得他敢把小主的名要带将他九族尽灭，是万剐千刀啊。说公公休要发急躁，你可敢舍身去救主立功劳？陈琳说，我既做忠臣自然敢跑。程昱说，哎呀，我谢苍天，这主公有了生路一条。陈公公 你既有忠心救主是国家的祥道，来来来，在锦服之内要仔细瞧，那寇工人是轻骑龙火所成连长甲，这位忠良王贵道，老板板一见有主色变惊慌，提战摇和地他魂飞在天上啊，他的破伞就笑啊，老陈林是连连的叩头，把千岁叫，程昱说：“办办平身吧，我替主代劳。”这陈林他站起身形，把寇珠叫说：“你快讲这什么缘由对我笑。”那寇程昱未曾开言独泪双掉，说公公听我诉说根了，你可知那刘飞素日高多尖角，他一心张传多重开启了火苗，他听说是李后产子要争公宝，他在那金殿上是逃职受生要待操劳，与郭淮定下了奸计，可称是绝妙。他讲这太子迭换了剥了皮的礼帽，在宫中欲灭小主，又怕人知晓，才命奴谋害殿下，到紫金桥用这半截丝绦。我只想奴被害主，罪非小，岂不落一个千秋万古不朽名标？可怜我欲救小主，又无法保，怕落在奸人手内命难逃。这也是先皇有令即兴逃逃，才知使得公公来此才先逃。老人家你快想一两策方为妙，即速得护送太子出王牢，望公公你大师恩德将有主的命啊。千刀公公啊，奴就死荒泉下也不能够把你找啊。陈林说：“哎，为国尽忠，我当不名相，我断不能为刀避剑把生逃。但只是刘飞的势众啊，耳目可不少，那一群豺狼宵小，他们滚滚的当朝。” 想于我，两条性命如好草，最要紧是金枝玉叶这地主的鸟。倘若是走漏消息被刘飞知道，那时节就苦坏了奉子龙孙中成年女的命三条，岂不就空费了心机枉徒劳，把那千古就一笔消。 您正在收听的是白凤鸣少白派演唱的京韵大鼓名段狸猫换太子。是啊，三侠五义中用了好几个回目大肆渲染了这件事，整个故事是生动曲折，有头有尾。于是有人把它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好了，那我们下面继续把这个段子听完。那在这个经典名段当中呢，我们今天百年笑声也要告一段落了。王一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他二人是左思右想，发急躁，猛然间忽有一计上眉梢，想灭国时晋朝的韩大夫常把孤儿保，在药箱内藏到五彩的名袍。这而今现放的庄和可真凑巧，倒不如把前朝的故事笑一笑。蒋太子若藏出宫门就有了依靠，宋之在南清宫内把千岁交，那八贤王伟大绝尊新正道，况又是主上的皇叔必保当朝。商量毕，把太子就往庄和里报，在上面贴上皇榜的御风条。正收拾间，他二人是大吃一惊，哎呀可不好了，猛听得在庄河里的太子哭的声音高。二忠良惊慌失措忙跪倒，追一声国王神灵当方土地和治理种种草。这小主公若有天子之分，你们该当个家宝，保佑着我君臣在虎口之内不明三条。主告毕，陈林忙把庄和报听了听，庄和里的太子就止住了嚎啕。程昱说，陈公公奴该交旨了，天可不早，愿老人家功成之后美名标，也不愁绝路高。寇成昱回宫交旨我且不表，老臣烈是担心救主要出龙牢。报庄和脚步仓皇心乱跳，急尖尖热汗蒸蒸死于秋，正行走见对对的执事銮驾到，层层校尉跨腰道，金锁炉香烟绕，黄罗伞袖带飘，下到御城八台轿，细看时哎呀原来是刘飞上早朝。这正是对头冤家道，狭路相逢怎能逃。老陈林他的面貌焦黄又不敢跑，抱庄和颤颤哆嗦的提战腰，正害怕间又见郭槐是高声的大叫说，陈林娘娘有旨啊，你快把驾朝。这忠良事到危急想性命难保，咬牙关把铁毯一横 又正了正官袍，战兢兢高凤着庄河忙跪倒，说娘娘千岁千千岁，奴婢陈琳罢驾逃。这刘妃看见忠良是惊慌的相貌，心中疑惑是比较蹊跷，忙问道，说陈琳，你这庄河里成的是何物？快禀报，却为何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的为哪条？这其中定有夹带，也许你把陈设偷盗，好奴才快快地打开哀家的药条。老陈林是雷轰七魄把魂震掉，不软金属的斗公袍，连连的叩头把千岁叫，说齐娘娘，这河内成的是仙桃，奴才奉旨到御花园采办果品，把手里交。齐娘娘，臣该万死，这庄河我不敢挑，娘娘看有万岁的亲笔御封条。这刘妃万没想庄河旧主是金蝉脱壳，也该他顿断了金锁走龙蛟。说陈琳，你这该打的奴才，这差事是越当越回了，越年老。哎，你瞧瞧这个畜生的样子，可实在的糟糕。既然是亡命在身，我暂把你饶了，你要小心啊，再要冒犯我定不饶。老陈琳叩头谢恩，汗珠乱掉，站起来目瞪口呆，把庄河桥转身行，好比由于拖网倒在湖雪里掏出一样高。这一回烈女忠臣双双把家宝，到后来那狠刘飞拷打寇成玉，才苦坏了吕多娇，他是晚不把美名标。